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关山林和乌云的婚事，要说起来，还得算是河江省军区司令员方强做的媒。那是1945年。这一年的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中共中央当机立断，派出了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林彪、罗荣桓等近1/3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近20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调集10万大军和2万干部进入东北抢占地盘。关山林就是那个时候带着一支由他的老48团连排长组成的干部队伍从绩溪到东北来的。关山林原来是48团的团长，出关以后他带领的干部队边走边收罗人马，等到了河江省时，他的部队已经恢复了团的建制，以后又陆续收编了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察总署、一支民间抗日，有时也干些打家劫舍、绑票砸窑的事的响马骑兵大队。这样部队日渐丰满起来。到了1946年，河江省军区整编的时候，关山林就当上了独立旅的旅长。关山林打起仗来很厉害，不要命。独立旅政委金可说，关山林这个人呢，听不得枪响，一听见枪响他就疯了。金可是关山林的老搭档了，在48团的时候就给关山林当政治委员。金可说这种话绝对是有缘由的。举个例子来说吧，那一年48团在绩溪张北和一支日军火拼，48团攻，日军守，两乡实力相当，48团攻了好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张北有一段长城，日军就是以那段长城为据守和48团对峙着。关山林眼看攻不下日军，他急了，跑到前面去把担任主攻营的营长大骂了一通。关山林说，长城是中国人的长城，你狗日的让小日本趴在长城上打我们，你就不冒心火呀？骂完之后他脱光了膀子，抱起一挺歪把子机关枪，转身红着眼对通讯主任说，传我的令，命令全团一个不留，全跟我上。冲锋号一响，48团倾巢出动，马蜂叫了窝似的扑向了日军阵地，一个个嗷嗷叫着往长城上爬。那一仗打得壮烈，明明是一副和棋，硬是生生的让关山林给打赢了。虽然48团伤亡也不小， 但打死了日军400多，活捉了50多，还击毙了一个连队长，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毕竟是赚多赔少。为此，军区特地召开庆功大会，给关山林披红戴花。关山林坐在主席台上，那个得意劲儿，一张铜皮似的脸笑得稀烂。所以金可政委就对关山林说：“老虎啊，你害耳聋就好了，你要成了一头聋骡子，就听不到枪响了。你要是听不到枪响，你啊就不会发疯喽。”关山林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从来不发火，听了金可这句话，关山林仰头冲天，哈哈大笑。关山林仗打得好，到哪里都是主力团队。有了名望之后，不免有些骄傲，平时说话办事儿没有尺寸。部队出关以后，捡了不少关东军的洋烙、武器、被服什么的，都是抗战8年急需的。过去打仗寒碜够了，有时候要打稍厚一点的城楼，得到处去张罗着借炮。有那么一次，关山林找别的部队借一门山炮、2发炮弹，等仗打下来，借炮的那个团长硬讹着关山林要去了一半的战利品。关山林说：“呵，我打仗你收高利贷，你这不是跟地主老财一个样吗？”那个团长笑嘻嘻地说：“呵呵，没有我的炮你拿什么打呀？啊，你拿人肉做炮弹？谁叫你没有炮呢？”一句话把关山林噎得半天没有开口。现在情况全变了，关山林是最早进入东北的，那个时候东北遍地是黄金，关东军的军营里、仓库里，甚至连野外的山洞里，到处都是武器装备，机枪一箱一箱的没开封，野炮堆在那里没人管，老百姓只知道拆了炮车轱辘去做大车轮子。部队去了以后，打开仓库，刻着心的捞，完全捞足了。后来，民主联军总部下了命令，武器装备要统一分配，但是命令是命令，孩子多了，谁能保证不掖藏下个仨瓜俩枣的？关山林还是做了财主。关山林眼瞅着部队的装备日新月异，心里非常高兴。他说：“嗯，照这个样儿，抗战再打一个8年也不亏呀。”关山林这话正好被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如平听到了。张如平指着关山林的鼻子说：“哎，老虎啊，你这是什么话啊？小日本侵占了我们整整8年，老百姓水深火热，谁都熬急了，就你没觉得够啊？你还想再来个8年？老虎啊，你这个话犯原则嘞。”关山林瞪着一双外凸的豹子眼说：“犯什么原则？我说的是装备，又没说侵占，这完全是懒婆娘睡在热炕上，一手搂着儿子，一手搂着男人，两码子事儿嘛。”张如平和关山林是老乡，平时两个人关系不错，下大雨刮小风的时候，张如平还爱跑到独立旅找关山林闹两口包谷酒喝。他知道关山林这个人说话没多少心眼儿，也不跟他争，一笑了之。关东军在东三省 是向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贝加尔方面军投降的。日本关东军的主力部队根本不理睬抗联，他们恨透了这些兵不兵民不民在白山黑水之间跟他们纠缠了整整八年的民间武装。虽然后来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阵容是由关内来的老八路构成的，关东军仍然不服气，拒绝向抗联交枪。但是抗联也不是好欺负的，憋着气跟你小日本干了八年，天天被你小日本追着钻老林子睡荒屯子咬雪团啃树皮，受的不是人罪，这回逮着一个出气的机会，哪肯轻易放过呢？你不交枪我就打你，反正你在投降仪式上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签了字的。这就好比被捆绑着膀子的人，你还敢还手不成？这样部队软吃硬拿，多多少少还是接受了一些日本军队的投降，其中还包括一些日本垦荒团。垦荒团其实是日本的移民老百姓，那里面有不少年轻的女人，日本女人长得都很漂亮，白白净净的，收拾得很整齐，走起步来都是莲花碎步，小腰扭得跟杨柳枝似的，见到男人老远就站下，恭恭敬敬地弯着腰低着头，男人无论说什么他们都是轻声细气地说一声嗨，温顺地像只小猫。有一次军区的首长和省里的领导在一块吃饭，军区司令员方强、政委兼省委书记李范武、省长李延禄、三五九旅的刘传莲旅长、燕福生政委都在场。关山林的独立旅虽然不能和三五九旅这样的王牌军相比，但在河江省军区仍然是主力部队，所以这种场合大凡都有他。吃着饭，关山林想起来了，笑着对一旁的三五九旅副旅长谭之林说：“嘿，妈的，日本娘们儿那个软和劲儿，天生就是给人做老婆的。”谭之林也笑着说：“呵呵呵，啊，好是好啊，可是日本话谁懂啊？啊，要讨一个来做老婆，那还不跟讨一个哑巴似的呀？ 哎，谁说不懂啊？啊，把个牙路，咪西咪西，通通的，所有干的干活， 这不是日本话是什么？”谭之林还是笑着说：“还有呢，啊，过日子你不能总说那两句吧，你还得说点别的什么的吧。”关山林举着筷子瞪着眼想了半天，再没有想起什么新词来，于是不无遗憾地说：“哎，还真是的，打了八年仗，跟人家做了八年对头，全用枪做嘴了，除了这几句别的什么都不会，你说这事儿闹的。”大家听完之后都笑了，有人说：“哎，这事儿怎么都没有想到呢？啊，不过学不学日本话这没有多大关系啊，反正跟小日本的仗打完了，鬼子已经彻底认了输，以后啊恐怕也不可能把仗打到日本去了，不会就不会吧。”这些话正巧被坐在邻桌旁边的方强听到了，方强当时没有说什么。隔天军区开干部大会，轮到方强讲话。方强讲完了形势和任务以后，他说：“ 同志们，我还想多说两句。我们有些同志以为八年抗战胜利了，小日本打跑了， 革命就成功了，消极的思想也滋生了，开始有了撂挑子享乐的念头。我们有的平时打仗很勇敢的团长旅长，甚至还想讨一个日本女人来做老婆，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这种思想要不得。管山林坐在台下，正捏着铅笔头咬牙切齿的一横一竖的在本上记着笔记。管山林没有读几年书，识字不多，字写的鸡爬似的歪歪扭扭，有些生字儿还得画符号来代替。关山林听到司令员这么一说，当时就愣住了。他心想，这话是我说的呀，我在下面说的话你怎么给端到台上去了呢？他心里这么想着，没忍住站起来冲着台上的方强说， 哎，司令员，我只是说呀，日本娘们软和劲儿，天生是给人做老婆的，我没有说想讨一个来做老婆呀，我就是真想了，我能说出来吗？ 台下的人本来都认认真真的坐在那里听司令员讲话，管山林这么粗喉咙大嗓门的一嚷，大家都没有憋住，哄堂大笑起来。干部大会开完以后，关山林气冲冲地去找方强。关山林进屋也不坐，板着一张脸说， 司令员，我对你有意见，我在下面说的玩笑话本来不是那么回事嘛，你给我当众晾在人面前，你这么做是故意出我的丑，让我下不来台。 方强做了报告，口渴，正在那儿喝水，一口一口的烫得正带劲儿。方强当时拿关山林的话由子来说，主要是想找个例子来说明干部战士中间的一些消极情绪，没有别的意思。事后一想，这个例子确实举的不是地方，但是既然这话是当着全军区干部的面说出来的，他一个司令员当然不能够把话收回来。方强放下茶缸说，我说那个例子没有说是你关老虎说的吗？我说是你说的了吗？我点了你的名吗？关山林气鼓鼓地说， 名倒是没点，跟点了没什么区别。 哎， 怎么没区别啊？我不是当着人的面站起来承认了吗？这就对喽，这就搞清楚喽，并不是我点了你的名，是你自己站出来的嘛，你当众脱裤子，这怪得了谁呀？ 方强把关山林给绕了进去，又嘻嘻哈哈的扯了些野棉花的话，把关山林打发走了。等关山林一离开，方强重新端起那冷了的白开水喝着，他心想，关山林是1928年三打光山时参军的老红军，论战功，大仗小仗打了数百场，论年龄也是35、36岁的人了，这些年一天到晚忙着打仗，老婆也没讨上一个，难怪说一些风凉话了。方强这么一想，就差人去把政治部主任张如平找来。张如平一进门，方强劈头就问， 像独立旅关旅长那样没有讨老婆的，咱们军区干部中还有多少？ 张如平愣了一下，后来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方强说的和关旅长一样的，那是当时部队解决家属问题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有三条：一是年龄要够26， 二是军龄要满八年，三是职务要上正团级，号称二六八团，这三条要是不够，你就是白胡子一大把了，也只配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讨老婆。张如平明白过来就说，司令员，咱们军区像关旅长这样的还有七八个，像副参谋长张坤，四支队队长李有才，保安团团长林福祥，主要集中在作战部队指挥员中，他们搞对象的机会少，所以情况呢比较严重。方强听完点点头说，这怎么行啊，这些人都是我们党经过严峻考验出来的好同志啊，人家为革命流血流汗把命都豁上了，咱们连老婆都不能给人家解决，这个命还有什么格头呢？张如平听完这话心里想，那关山林只说了日本女人天生是做老婆的命，你就说人家消极情绪，你一个司令员，你说没有老婆革命就没有格头，你这算什么情绪啊？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司令员，不是我没做工作，是工作难做呀，军区里女同志本来就少，大家都抢，没结婚的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早是名花有主了，我有什么办法啊？方强说，我们自己的女同志少，不能找地方上想想办法去？地方上也有和我们一样的情况，女干部都成了沙堆里的金子，再说我们的要求比地方上要高，要的是尖子，你要人家的尖子，人家怎么会干呢？死也不会干呢。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缺人，三五九旅刘转连还在打我们的主意呢。方强听完这话浑身一激灵，他警觉地说，什么？刘转连还想抢我们的人？不行，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行，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听着，从现在开始，凡是我们军区的女同志，一个个都给我看牢，生死都不许离开一步，谁要放走一个，我拿他试问。司令员，就算是这样，也是粥少僧多呀，锅里几粒米数都数得清，不够和尚分的呀，你再想想办法嘛，你不是鬼点子多吗？张如平摊开双手说，哎呀，这能想什么办法呀，这又不是粮草可以打大户，再不济草根树皮也能抵挡一阵子，吃肉是命，嚼糠也是命，横竖混个肚饱，可老婆的事儿呢，得是大活人，还得是各方面条件合适的大活人，我能弄什么来凑合？方强听张如平说的有理，便摸着下壳在屋里来来回回的转圈子。方强毕竟是司令员，高瞻远瞩，这么三转两转，就让他把主意给转出来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河江省军区司令员方强听政治部主任张如平说的有道理，他就摸着下壳在屋里来来回回的转圈子。方强毕竟是司令员，高瞻远瞩，这么三转两转就让他把主意给想出来了。方强说， 办法有了，咱们这样， 在部队的干部战士家里找，谁家有姐姐妹妹的都提供出来，一律提供出来，谁也不许藏着掖着。咱们上万名干部战士这么一找，还不找出个家庭团来，什么样的主找不着啊。哎，但是这事儿要注意两条。一，不能违反群众政策，人家女方有了主的或者是不愿意的，千万别勉强。再就是各方面条件都不能降低，咱们为干部找对象，要闹就得闹最好的，要让人家看着就眼馋。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由你们政治部去办，办得越快越好。张如平接下任务，回去就动手张罗起这事儿来，先做调查了解工作。一了解，还真给了解出不少人选来，其中有一个还就在关山林的独立旅里，当然不是女同志本人，是这个女同志的哥哥。关山林手下有个骑兵连长叫巴托尔，是蒙古族人，祖籍是热河省平泉人，放牛放马苦出身，后来全家迁居到伊兰，租了人家二亩地过日子。巴托尔有个妹妹名叫乌云，年方18，尚未说下婆家。张如平派政治部的人去伊兰巴托尔家实地侦查了一下，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吴云人长得那个俊，赛过年画上的美人，歌也唱得好，一张嘴就跟百灵鸟叫似的，还读过3年书，有文化，家里也不复杂，除了父母还有3个哥哥，巴托尔是老大，二哥在窑里拉煤，三哥刚当兵，在梁兴初手下当战士，政治上十分可靠，这样的敌情与我十分有利。张如平觉得这事有谱，就把情况汇报到了方强那里。方强听完汇报一拍大腿说，就是他了，就把他定给关山林，先把狗日的嘴给堵上。方强这么一说，事情就给定下来了，所以才说关山林和乌云的婚事是方强给做的媒。话虽然这么说，但事情办起来也有个曲折性，这中间许多的周折是旁人不知道的。最先是关山林方面的工作要做，方强定下了乌云，但是要做新郎官的不是方强，而是关山林，所以还得经过关山林本人。张如平代表组织上把这事儿给关山林说了，关山林听完一瞪豹子眼说，瞎扯淡，我关山林能打仗，未必就不能自己给自己找个老婆，又组织上操什么心。 再者说了，我说谁也不能说部下的妹妹啊，那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张如平听完笑了。 老关，你也不用说硬话，就你这个条件，长得跟黑瞎子似的，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懂得温柔，说个媳妇儿也许不难，要是说个好媳妇儿，那就得另说了。你还是先看看再说吧。关山林摆着大巴掌说， 不看不看不看，有什么看的，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讨这份笑话。 哎，什么笑话啊，这算什么笑话，咱是革命军人，咱要讨不上老婆，那才是真让人笑话呢。 张如平软磨硬缠，把关山林推上了相亲的路。关山林不大愿意的去了，去是磨磨蹭蹭的去，一会儿说要缠缠马鞭儿，一会儿说要换个马凳，半个时辰还没有走出院子，可回来的时候却是快马加鞭，把随行的警卫员邵月累得直吐白沫子。关山林在政治部院子里下了马，不顾那马一身的汗直打喷嚏，提着马鞭就撞进了张如平的房间。张如平正在灯下看书呢，关山林撞进去就大声地说， 老张老张，咱们怎么搞啊？ 张如平放下书，从眼镜上方看了一脸汗泥的关山林。 什么怎么搞啊？搞什么呀？ 关山林急得一跺脚，什么怎么搞？你装什么糊涂啊？当然是结婚了，我什么时候跟乌云结婚？ 张如平看关山林那副汗水淋漓猴急的样子，知道他是把人相中了，想着他先前说过的话，有心戏弄他一下，就慢吞吞地说， 你说的是这事儿啊，这个嘛还得慢慢的考虑考虑啊。你说过兔子不吃窝边草，我琢磨呢你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啊，我原来考虑的不周到，要照你这么一说也对呀，要都在同志之间找媳妇儿，以后我们部队里同志之间怎么称呼啊，叫舅子叫妹夫 都不合适，这不成体统吗？ 关山林一听张如平这么说，他急了， 扯淡， 未必当了同志连妹妹也成了敌人，就是跑反了不成？怎么不想想这是同志家亲戚，阶级有爱，越爱越亲呢？谁要这么说，我豁出这个旅长不当，我立马毙了他。 张如平一看关山林动了真性子，玩笑不敢再往下开了，连忙站起来说， 好了好了，跟你说着玩呢，你就当真了。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太急呀，婚姻问题呢得有个过程，人家姑娘才18岁还小的，再说了，对象对象得互相对对才行啊，你看中了人家，人家没准还看不中你呢。 关山林听了这话板起脸说，你这么说我可就不高兴了。 哎，你不高兴怎么的？你不高兴也得一步一步来呀， 要不咱们革命军队还能动手抢，那不成了土匪了？ 老关，这事儿你先忍一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切呢我来安排啊。 关山林知道自己被识破了，先前也没有打算瞒着什么，这时候再急也急不过政治部主任说的道理，纵有再大的想法，这回也只好听他老夫子的摆弄了。 其实张如平 并不是诚心想摆弄关山林。正如他说的，这事儿确实要一步一步来。敌情摸清了，地形侦察好了，还得火力接住呢，还得分割合围呢，还得发起冲锋呢，任何胜利都不是唾手可得的。仗得一下一下的打，搞对象也是如此。再说方强作为司令员，和高高在上的父母大人似的，一张口就是他了，把他定给了关山林。这话说起来轻巧，既不费嘴皮子，又不费鞋底子。关山林砍柴撞着一个仙女，冷不丁的乐昏了头，急着要做新郎官。这个念头当然痛快，可是真正操办起来，不是就着棒子面粥咬大饼，凑到嘴里边就能吞下肚的事。别的不说，关山林和乌云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自然差距。从年龄上讲，关山林35、36了，人家乌云才18岁，岁数上相差了一半。从相貌上说，关山林虽然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但胡子硬的能扎死牛，两天不刮就跟爷爷似的，皮肤粗的能当筛罗退卖夫子使。不动急还好，若再一动急，脸红脖子粗，就跟庙里的凶神恶煞没什么两样。而人家乌云姑娘呢，张如平是没有见着，据政治部去调查的人说，人长得如出水芙蓉一般俊俏，长腿细腰，皮肤白皙，嫩得轻轻一碰就能出水儿。关山林回来之后的猴急劲儿也证实了这一点。就这样，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人家姑娘能不能接受这门亲事，还是个问号呢。乌云不是部队上的人，不在组织，一个老百姓，部队就是看中了，也不能勉强，所以这事儿还得慢慢来。张如平毕竟是老政治工作者，有经验，办这种事儿也是游刃有余。张如平先要人拿着部队上的命令去依兰招兵，当然不是大量招，只招一个，那就是乌云。那个时候，东三省的大部分地盘都在共产党的手中，依兰属于解放区，老百姓几十年来深受兵匪和小日本的苦头，是共产党让他们翻了身，有了田地和主人的架子。在众多的武装组织中，老百姓爱戴的是抗联，亲近的是先人敢死队，敬重的是张帅的队伍。这三支队伍有个共同之处，就是既打小日本又剿土匪，还不骚扰老百姓。当然，三支队伍中头一个要数抗联好，能招到抗联当兵自然是一种骄傲。再说乌云有两个哥哥在抗联当兵，招兵的人一去，乌云听说能跟大哥八腿在一块儿，不知道有多高兴，也没有多问一句，告别了父母，跟上招兵的人就来了。乌云来了，先到政治部报道。张如平一看，果然天仙似的人品，人也很单纯，只是有些羞答答的，不敢跟人说话。张如平心里暗笑，狗日的关老虎，难怪急了，这么漂亮的姑娘能叫人不急吗？张如平坐下来，细声细气的跟乌云说了一会儿话，无非是问一些家里的情况，本人对参加革命军队有什么想法， 再就是说了一番有关的大道理小政策。聊过之后也不留人，直接就把乌云分到了军区独立旅去当兵。乌云到独立旅一报道，人家把关山林介绍给他。乌云一看，原来这位到一兰自己家里去过一次的黑大个儿，竟是自己的旅长，当时吃惊不小。他红着脸，手里揪着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也不知道说话，只管低着头。穷人家的女儿，草原上长大的，平日没见过多少世面，兵匪什么的倒是见识过，就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只觉得这个官儿凶煞得很，见了部下连个笑脸儿也不给，不像他背后那个叫少月的卫士，细眉细眼儿，娃娃脸，见人一脸的顽皮笑意。乌云正在琢磨着，那边的关山林一脸严肃，正眼也不看新来的小女兵一下，说了一句：“把长辫子绞了，发一身衣服，让他去卫生队报道。”说完这话，关山林就走了。乌云还在发愣，一旁政治委员金可笑眯眯地说：“少爷啊，你去带小吴去处理一下个人卫生，到后勤领一套军装，再通知卫生队来领人。”少月听了响亮地答了一声是，领着乌云出了旅部。独立旅是战斗部队，下属两个主力团，一个保安支队，一个骑兵连，一个机炮连，三四千人马，全都是和尚，没有一个女的。政委金可和参谋长倒是有家属，可家属在合江省城，不随队。部队突然一下来了这么个女兵，而且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小女兵，整个旅就像一包黑芝麻中掉进了一个月亮，满包都给照亮了。乌云被分到卫生队当护士，干的是洗洗绷带、抹抹红药水的事。人来后不久，干部来看，战士来看，连远在几里地外的两个团队都有人往卫生队赶，还有的看了一遍没过瘾，回去之后找个借口再来看一遍，把个卫生队闹得像个集市似的。乌云打小在草原上长大，人虽然腼腆，性格却开朗，见谁都是一脸甜蜜蜜的笑，拿那些干部战士全当自己的哥哥弟弟，谁要涂抹点红拱什么的，他就轻手轻脚的往伤口上涂，一边鼓着小嘴儿，心疼地吹着。不管是伤在胳膊上，还是伤在臭脚丫子上，一点也不嫌，还不停地眨巴着大眼睛，关切地说：“疼吗？啊，疼，我再替你吹会儿。”当兵的脸都红了，连忙缩回脚，把臭脚丫子往鞋里塞。不疼，一点不疼，挺好的。他们心里想，这个小女兵长得像个观音，心地也是娘娘心。这么想了以后，就心满意足的往连队去了。回到连队，自然要把自己的故事渲染一番，惹得更多的人天天往卫生队跑。那些日子，独立旅的病号特别多，而且一色是割了手、划了腿儿的，忙得卫生队长差点吐血。红拱也用得快，三天抹去了一小桶。卫生队长吃不住劲儿了，去找关山林，他说：“旅长，乌云不能待在卫生队了，你快点把他弄走吧，再这么下去，我看不了人家的伤病，自己先累死了。”关山林问明了情况， 心中不免好笑。他说， 那些个装病的，你不会撵他们走吗？ 卫生队长说，谁说他们装病啊？他们这个把手划破一道口子，那个把腿划破一块皮，那血淌得跟开屠宰场似的，你能说他们是装的？你就是能说，可总不能不给他们处理处理吧？ 关山林想了想，也是，这些大兵们没有别的，一腔子血都忘，为了看那个漂亮的小女兵，这点血他们舍得流。这种事又总不好当着全旅的面下一道命令，命令所有的人一律不许去卫生所参观。你就是堵住了炮病号的，却堵不住真病号啊。乌云的来由是军事秘密，这里面的内幕，独立旅出了五位旅首长，就是关山林的警卫员邵岳和马夫晋中人知道，连乌云本人也蒙在鼓里，如果说出去让人家怎么想呢？再说人放在独立旅里，长期以往也真不是个事儿。年初部队在北满东安密山县的连珠山、黑台、半截河子一带打郭清点、杨玉范的东北挺进军，抓到了郭清点的五姨太双枪黑蝴蝶，人抓回来给关上了，打算过一阵子押送到佳木斯去。哪知道看守俘虏的一个排长竟跟风骚的黑蝴蝶搞上了，两个人借着后半夜躲在牢房里胡搞了一气，然后密谋着逃走，幸亏被查岗的发现抓了起来。关山林听了这事儿，火冒三丈，二话不说立马把那个排长和黑蝴蝶一块绑出去枪毙了。这时候关山林想起那件事儿，心有余悸，乌云跟自己的关系目前无法暴露，放在旅里一旅三四千如狼似虎的光棍汉，没准什么时候就给闹出了事儿，弄个鸡飞蛋打。关山林想着这事儿不是个办法，就去找张如平。张如平仿佛早有准备，他笑眯眯地说，呵呵，这事儿好办，我早打听过了，省委在牡丹江市里办了个药科专科学校，地方上部队上的学员都有，咱们把乌云送到那里去，一来嘛可以避嫌躲个清静，二来嘛可以让乌云读点书学点文化，给咱们大旅长当老婆没点墨水还行。三来嘛，你们旅部离市里不算太远，你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常去看看，单独谈个话什么的，关心关心他呀。关山林这么一听愁云顿解，咧开嘴笑着说，呵呵，你狗日的有主意，难怪让你当政治部主任呢，你这政治算是做到家了，这事儿要弄成了，喜酒我先敬你。说完用力在张如平背上拍了一掌。关山林是什么样的劲儿啊，那一掌拍得张如平咧开嘴猛抽了一口凉气，人差一点儿没窝到地下去。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了。